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0集，妹夫二。皇后和徐贤妃一前一后地进了养心殿，很快就传到了其他人耳中。董淑妃坐在榻上，听着侍女弹琴，弹的是高山流水。泉水叮咚，高山巍峨，倒是一幅极好的画面。她不喜与外人争抢，信佛，平日不去佛堂的时候，就在自己的偏殿绣绣花，听听琴，不像个妃子，倒像是一个方外之人。四妃中最被人忽略的就是她，简直让人诧异，她究竟是怎么成为四妃之一的。而她的下手坐着的男人玉色锦袍，亦是微微含笑，侧头倾听，仿佛沉浸在琴音多时。一曲终了，侍女抱着琴谢恩，董淑妃挥了挥手，贴身宫女送来赏银，将那侍女送了出去。偏殿中的人都退出去了，傅修仪笑道： 母妃今日心情格外高兴。 皇后坐不住了， 董淑妃笑道， 亲自去了养心殿为太子求情，贤妃跟着也去了，如今贤妃和皇后就快撕破脸，自然值得高兴。 太子落魄，贤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周王靖王想代替太子取而代之，贤妃在后宫定会出力。 可惜啊，却不是什么好法子。 董淑妃端起茶来抿了一口， 不过鹬蚌不相争，怎么让渔翁得利呢？ 母子二人一起笑了起来。傅修仪的五官生得随董淑妃多一点，平日里看着冷峻，笑起来的时候便绵绵柔柔，让人一点戒心也生不起来。 你近来可怎么样？ 傅修仪一笑说道， 发现了些有趣的秘密，正在查探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。 董淑妃嗔怪地看着他， 你自来就是个有主意的，这些事情我也就不多操心了。说起来，到了如今，你也应该娶亲了。你年纪不小，再拖下去，难免会被人当作法子。贤妃他们可恨不得你能娶个无权无势的女子做王妃。 他说着说着，就叹了口气。 啊，原先的沈庙恋慕你，本想着若是他一直恋慕下去，最后让他进门，你总归能有沈家这门助理。不曾想世事无常，且不说他后来转了性子，便是如今沈家这门亲事，你也是挨不得了。 虽我挨不得，民企也无人爱得，其他兄弟除了太子外，谁与沈家绑在一块儿，都要惹来父皇的猜疑。唉，本来太子稳操胜券，不想中途横生变故，大约是老天也站在咱们这一边。 傅修仪没有丝毫遗憾，只是道， 民企有些权势的官家都不会与沈家结亲，沈家虽然家大业大，沈庙却未必能嫁得好。 不错， 董淑妃说罢又想起了什么。 不过太子这一回这跟头栽得委实惨重，皇甫浩一事断然不会轻易了了。你觉得这是周王靖王兄弟做的，还是李王做的？ 傅修仪不拉帮结派，因为他信不过自家兄弟，从来都是一个人起事的。原先周王一派和黎王一派斗得最狠，如今文惠帝有意扶持太子，甚至有心让太子 和沈家结亲，于是周王和李王不免着急，谁知道半路会突然杀出太子来。太子成了他们二人的劲敌，自然要不遗余力地除去。这一回太子杀害皇甫浩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其中必然有蹊跷，十有八九太子是被人算计了，算来算去就是周王和黎王最有可能。可是这样明目张胆的算计法似乎又并不是这二人惯来的作风。傅修仪摇头道， 未必是他们二人所为。 董淑妃一听倒是愣了，问道， 不是他们，莫非还要旁人？ 傅修仪的脑海中就冒出来之前睿王和沈庙的脸来，睿王和沈庙之间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关系，虽然并不清楚维持这段关系的到底是什么，不过只要是有关沈庙的事，都会有高人在背后指点，种种迹象表明那人就是睿王无疑。之前文惠帝让皇后试探沈家，放出沈庙要嫁入太子府的流言，没过多久睿王就对着文惠帝说出了那一番似是而非的话，文惠帝打消了要沈庙立刻嫁人的念头。如今这出品香局分明就是针对沈庙设的，到了现在皇甫浩和太子两败俱伤，沈庙却安然无恙。听闻那一日沈庙也是要去义凤阁的，却在半路上冲撞了一名老妇，耽误了时辰才没有去成，怎么就会那么巧？莫非这一回也是睿王在背后操纵一切？若是睿王所为，明明身在明旗，却也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行事，一算计还算计了两国太子，这个睿王也实在是有些令人胆寒了。见傅修仪不知想什么想得出神，董淑妃问他， 怎么了？ 傅修仪回过神说道， 啊，没什么。 忽而又站起身来看向董淑妃， 儿臣突然想起还有些事，就不与母妃闲谈了。 正是要紧，你先去吧。 却说另一头，谢天谢地，季雨舒和高阳总算是从塔牢里放了出来。这些日子这二人在塔牢里看管囚犯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手段。高阳还好些，季雨舒却是个身娇肉贵的，活生生瘦了一大圈。不为别的，每日犯恶心，吃不下饭，不瘦倒是奇怪了。好不容易从里头放出来，两人执手相看，泪眼竟无语凝噎。半晌季雨舒说道， 我得先回风仙当铺洗个澡换身衣裳，就此别过。 说罢一溜烟的就跑了。高阳叹了口气，看着自己灰头土脸的模样，心中一阵脱力，谢景行竟然如此无情，不就是一点疏忽吗？竟让人将他们送进塔牢。塔牢，哎，那可是连铁衣第一次进去都扛不住的地方，更别说他和季雨舒这样养尊处优的人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